其实，在西安地下党的配合下，李茂堂早就安排好了部队，挖出了胡宗南逃跑前派人在铁路、桥梁、工厂、学校等重要地方埋下的炸药，彻底粉碎了胡宗南的阴谋，古都西安避免了一场灾难。就这样，人民解放军兵不血刃拿下了一个完整的西安。直到这个时候，胡宗南才如梦初醒，他哀叹说自己身边无可用之人，就一个李茂堂能干，还竟然是人家的人。 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率部进入西安，王超北和李茂堂一同去面见罗元发，向他介绍西安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在西安解放后，李茂堂向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6000多人的国民党潜伏人员名单，为整个西北地区造出了巨大的隐患。在李茂堂潜伏中统组织的10几年时间里，他为党组织提供了10多万字的情报，还提供了大量的会议记录和机密文件，甚至还有电话录音等。李茂堂与西安情报处的情报对整个西安的解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李茂堂抛家舍业，像一把尖刀深深地扎在了古城西安，扎在了中统的心脏。他的使命就是潜伏。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明年开始，故宫博物院将在目前100%网络预售门票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分时段售票。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分时段售票就是将一天分成数个时段，按时段发放一定数量的门票，观众可在预售系统中选择自己入院参观的时间，不论预约哪个时段都可以一直参观到闭馆时间，由此观众可以根据预售显示的情况选择客流较少的时间入院，避免集中在上午进入故宫，而下午客流较少，从而保证参观品质。另外，故宫最近广发英雄帖，为院藏的10幅珍藏名画填词谱曲，让古画会唱歌。据了解，这次着重强调古画的文化意蕴与青年人的原创力量。为此，故宫博物院精选《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洛神赋图》等10幅珍藏名画，为参赛选手提供创作素材。这10幅绘画精品包含题材丰富，画法多样。据了解，以宋代画家王希孟所绘的《千里江山图》创作为蓝本，由知名音乐人方文山、张亚东联袂打造的中国风主题曲《丹青千里》正式推出，并由易烊千玺演唱，以现代方式表现传统绘画，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对话。最近，胸中山水齐天下，齐白石笔下的山水意境展览的第二季在北京开幕。作为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系列品牌展的又一全新力作，本次展览联合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等10家国内重量级文博单位及艺术机构共同主办，共展出齐白石山水画作160多件套，其中山水12条屏是首次离开山城重庆赴京展出。热爱齐白石画作的朋友不妨趁着这个机会一天内遍览全国收藏的齐白石经典山水画。在希腊最大的考古遗址奥林匹克宙斯神庙附近，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件重要文物，一块刻有13节荷马史诗奥德赛诗文的粘土碑刻。考古学家认为，这块粘土碑刻可以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晚期的古罗马时代，应是荷马史诗节选的最古老的书面记录。荷马史诗相传是由古希腊诗人荷马创作的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希腊文化部工作人员在发布会上表示，这次对考古、碑文、文学、历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参考。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作为全球范围内影响最大的手机摄影比赛 APPA， 自问世就给我们带来了无数震撼人心的照片。而就在最近， APPA 公布了今年的获奖作品，中国摄影师赵华鹏获得了第二名，最高奖项由孟加拉的一位手机摄影师获得。今年的获奖作品是从全球140个国家的上千件参赛作品中精挑细选的。值得兴奋的是，在今年 APPA 58个奖项中，中国获奖的摄影师达到了12位。IPPA 摄影比赛对参赛作品有着严格的要求，参赛者必须使用苹果手机或平板电脑拍摄，但不允许使用电脑软件进行后期处理。一本包含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算法、有着157年历史的书籍最近在英国拍卖，经过几轮竞价，最终以约合人民币85万元的价格成交。这件拍品可以说是数字计算史上最重要的第一篇。在这本书中描述了一种用于分析的算法，这种算法是世界上第一个为计算机编写的已发布算法。英国一项研究显示，一天食用一把蓝莓浆果可能会显著降低死于心脏病的风险。研究人员认为，浆果富含一种名为花青素的抗氧化成分，有助于改善动脉硬化，降低血压和减轻炎症，从而降低死于心脏病的风险。花青素可能会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发挥上述作用。富含花青素的蔬果还包括雪橙、葡萄、樱桃、桑葚、茄子和紫薯。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为了纪念和回顾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取得的实践经验和伟大成就，北京市从5月到12月将开展我与改革开放故事征集活动。参与者将通过讲述亲身经历、亲耳所闻的故事和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变化，全面而深刻地镌刻我国尤其是首都经济社会城乡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生动描绘出我国尤其是首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所呈现的中国精神。参与者可将文字作品发送至大赛邮箱，视频作品可以通过相关视频网站活动专题页面上传。活动征集截止时间为9月15号。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的2018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利用微信等社交平台非法搜集个人信息成投诉新热点。现在微信朋友圈的转发、分享有机会抽奖、集赞等行为很难界定消息的真实性，其中隐藏着诸多陷阱，比如附加消费、非法套取用户个人信息等。由于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消费者财产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此类侵权事件由于消费者技术上的弱势地位，即使发现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或滥用，也存在着取证难、维权难等问题。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消协组织的关注。8月1号起，在本市申请办理救济金、低保等公证事项的将免收公证费用。这些新措施还包括对于法律关系简单、事实清楚、无争议的52种公证事项，只要申请材料齐全、真实、符合法定受理条件，让当事人跑一次就可办成。申请办理遗嘱公证时，已年满70周岁的老人可免费办理遗嘱公证，低保人员、无固定生活来源的重度残疾人办理公证等公证事项的免收公证费用。再来关注停车方面，8月起，王府井周边的甘雨胡同、西塘子胡同和柏树胡同的道路两侧将禁止停放机动车。交管部门将从8月1号开始对这三条胡同内的违停车辆进行处罚。为了解决居民停车需求，经过协商，周边的公共配件停车场将停车资源向居民适度开放。东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东城区停车缺口56000个，通过对路侧停车进行管理，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下一步，东城区胡同将全面实现居民停车自治，基本实现胡同单停单行和停车入位，远期实现胡同不停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6:30，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为您安排的精彩内容。圆明园刘灿文物展即将开幕，出土文物顺利回家离不开成立于2007年的